中途大事录第十六章，保禄来到了德尔贝和吕斯特纳，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蒂茂德，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，父亲却是希腊人。在吕斯特纳及伊科尼翁的弟兄们都称扬他，保禄愿意他随自己同去，为了那些地方的犹太人的缘故，带他去行了割损礼，因为众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。当他们经过各城时，就将宗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所议定的规条交给他们遵守。于是各处教会信得稳固，数目天天增加。圣神既阻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里基亚的加拉达地区，到了米西亚附近，想往比迪尼亚去，可是耶稣的神不许他们去，遂绕过米西亚下到特洛阿。夜间保禄见了一个异象，有个马其顿人站着请求他说，请往马其顿去援助我们吧。保禄既见了这异象，我们便推知是天主召叫我们给他们宣传福音，便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。我们从特洛阿开船，一直航到撒摩拉克，第二天到了乃阿伯里，从那里到了腓利伯，这是马其顿地区的首城，罗马的殖民地。我们就在这城里住了几天。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，到了河边，我们知道那里有个祈祷所。我们虽坐下向聚集的妇女讲话，有个敬畏天主的女人名叫李迪亚，是提亚提拉城卖紫红布的。他一直在听，主开明了他的心，使他接受保禄所讲的话。他同他一家领了喜，便请求说，你们若认为我是忠于主的人，就请到我家去住。遂强邀我们去了。当我们往祈祷所去的时候，有个妇占卜之神的女孩向我们迎面走来。她行占卜使她的主人们大获利润。她跟着保禄和我们喊叫说，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，他们来给你们宣布得救的道路。她这样行了多日，保禄就厌烦了，转身向那恶神说，我因耶稣基督之名命你从他身上出去。那恶神即刻便出去了。他的主人们见自己获利的指望已去，便揪住保禄和希拉，拉到街市上去见首领，又带他们到官长前说，这些是犹太人，他们扰乱我们的城市，竟传布我们罗马人所不能接受也不能遵行的规律。群众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就撕下了他们的衣服，下令用棍殴打。打了许多棍之后，就把他们压在监里，吩咐狱警小心看守。狱警领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间，又在他们的脚上戴上木枷。约在半夜时分，保禄和希拉祈祷赞颂天主，囚犯都亲耳静听。忽然地震大作，甚至监狱地基都动摇了，所有的门立时开了，众人的锁链也解开了。狱警醒来，见监门全开着， 以为囚犯都已逃走，就拔出剑来想要自杀。保禄大声喊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还都在这里。狱警要来了灯，就跑进去，颤栗发抖地俯伏在保禄和希拉面前，然后领他们出来说，先生，我当做什么才可得救？他们说，你信主耶稣吧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他们就给他和他家所有的人讲了主的圣道。当夜在那时刻，狱警就带他们去洗伤，他和他的亲人也都领了洗，遂又领他们到自己家里摆了宴席。他和全家因信了天主都满心喜欢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侍卫来说，释放那些人。狱警就将这话报告给保禄说，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，所以现在你们出来平安去吧。可是保禄向他们说，我们是罗马人，还没有定罪就公开鞭打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却要秘密地赶我们出去吗？绝对不可，他们得亲自来领我们出去。侍卫就把这话报告给官长，官长一听他们是罗马人，就害怕起来，遂来向他们说好话，领出后请求他们离开那城。二人出了监狱，就进了里迪亚的家，会见了弟兄们，鼓励一番后便启程走了。